第22集，许岩猛地停住脚步，茫然回身，极度不可置信地看着他，说话的声音都哑了。 什么？ 我们可以试试。 沈直站在冬天阴冷的灰色天空下，面无表情地看着许岩，重复道：心脏好像空了，每跳一下就有一朵烟花绽放，砰砰砰在胸口响个不停，血液涌向四肢百骸，身体一瞬间燥热起来，许岩指尖都在发颤，甚至又愣愣问了声： 啊？ 沈直没再说话，只是看着他。这一秒许岩的表情让他突然有点后悔，他察觉自己的理智出现了一个缺口，恶劣的缺口，但已经来不及填补。话说出口了，并且说了两遍。那条晦暗不清的所谓的分界线，沈之没跨过去，也没后退，他感觉自己正一脚踩在上面。他其实并没有做出任何有效的决定。许岩的眼睛里有东西在发亮，他后知后觉地回答了一声：好，无所谓了。那天晚上沈直想要的人是谁，喊的人是谁都无所谓，只要能在一起，他可以努力，可以等。许岩突然弯起嘴角笑，和沈直对视着，疲惫一扫而空，天色都亮堂起来。又傻又天真，如今回头看，许岩惊觉自己就是被那样的时刻，那样的幻想所蒙骗，以至于忽略了沈直当时冷漠的语调和表情，所以到头来惨淡一片，仅剩的美好被埋了个彻底，只有一地心酸和狼藉。这几年许岩一直都刻意忽略汤韵言这个名字，可能有点自欺欺人，但总好过忧心忡忡疑神疑鬼。可现在看着这三个字，许岩突然意识到，沈直的冷情和忽视，或许是因为自己从来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替代品或接任者。毕竟连性别都是颠倒的，要沈直怎么能爱上他？不可能的。许岩自惭形秽，又可笑自己当了好几年傻子，以为能感动沈直，其实不过是在感动自己，欺骗自己。过去他总在想哪里做错了，哪句话说错了，沈直为什么心情不好，现在终于明白了，他的爱就是错的。对沈直来说，许岩的爱就是错的。 哥，想什么呢？ 见许岩在发呆，许年叫了他一声。许岩回过神，笑了笑： 啊，在想午饭吃什么？ 有点出息吧你。 没过两天，许岩被 TIDE 首席摄影师陆森加了微信： 明天下午有没有空到棚里来一趟？我们正在准备今年最后一期封面的拍摄。 许岩倒是没再触的，但为了避免浪费大摄影师的时间，他很诚恳地回复： 啊，我之前拍照都是以日常为主，而且风景拍的比较多，没有接触过时尚类的摄影，但我会努力去学。 陆森直接回了语音过来，大概是实在懒得打字，对面人声杂乱，一听就是在繁忙的现场。 主编给我看过你的作品，说实话，你的片子个人特色太浓，磨合需要时间，但摄影讲究的是镜头语言，这个我相信你也懂。我觉得你的镜头很有意思，如果用在杂志上可能会有不错的效果，你可以先来棚里拍着试试，你的技术没有问题，而且我觉得你比许年更有想法，我相信自己看人的眼光。 亲弟弟被拉踩，许岩没心没肺地笑着打字回复： 好，明天准时到。 上次摄影展，汤韵妍最终因为有事没有出席，同在 TIDE 肯定会碰上。许岩早有心理准备，所以在摄影棚里看到汤韵妍的时候，他很自然地伸出手。 实习摄影师许岩。 汤韵妍松松扎着一头微卷长发，化了很淡的妆，五官是过人的美，和许岩见过的明星几乎没有什么不同，成熟自然的姿态让人过目难忘。 汤韵妍，叫我 Chloe 就可以。 汤韵妍跟许岩握手，微笑起来时嘴唇的形状显得更漂亮。 Larson 给我看过你的作品，我非常喜欢。 许岩当下任何想法都没有了，什么沈直的前女友，什么妍妍或是妍妍，在这样的女人面前细究那些过往根本就是件狭隘又无聊的事，太不坦荡。何况她自己和沈直都已经是过去式。 谢谢。 拍摄节奏很快，陆森主摄，许岩试拍，一直从下午拍到晚上，外加人物单独采访。收工后，许岩抱着电脑在看陆森拍的片，很投入。陆森拍人的精髓在于，他不但能精准捕捉人物脸上最细微的表情，更能让照片里的人说话。透过眼神和神态，他们不用开口，可你知道他们想要表达的是什么。 还行吗？ 陆森把一杯热 Coco 递到许岩手里，在他身边坐下。 总觉得自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现在可能连起点都没有摸到。 那不会。 陆森双手撑在身侧，整个人懒洋洋地往后仰了点，他用脚尖点点地面。 起点就在这儿，你已经到了。 许岩今天拍的照片他看过，技术老道，构图精准，不过对于 TIDE 和时尚圈的要求确实还有点嫩，毕竟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风格和对象，需要打磨。许岩转头看他，陆森的瞳孔在灯光下显出几分很特别的棕绿，他有四分之一的法国血统，身高腿长，容貌精致，普通话比中国人还好。许岩死也想不通他当初怎么会看上许年，就像他死也想不到陆森会突然问他 有男朋友吗。 啊？哦，没有。 许年跟我提你的时候特意跟我说我哥是直男，我当时就在想他哥肯定是个 gay， 要么就是双。许年的脑子什么时候能聪明点啊？ 许年很聪明的，他只是对亲近的人没有防备，会变成傻小孩。 哦，那说明许年跟我挺亲的。嗯，